一首《昨天今天》来自老狼，说出专辑呢就是《恋恋风尘》这个特别有名的专辑了。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婷。今天来听呢就是这些大叔们唱给我们的歌曲，里面有着他们的一些故事哈。我们都知道《恋恋风尘》这张专辑呢有着老狼、高晓松、关洛很多他们同一时代的人的共同的一些梦想，关于音乐的梦想。继续来听歌，下面这首歌我要说应该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一个白月光，因为呢卢冠廷他虽然的歌曲我们听到的不多，但有一首歌一定是大家非常熟悉的，就是那一首《一生所爱》。而在4月14号上映的电影《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》的加长纪念版当中呢，其实出现了两个新的面孔，一个是妖怪沙皮狗，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孔雀精。和1995年上映的老版本相比，这一次上映的这个《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》加长纪念版哈，不仅是这个逐帧修复，把影片的画质提高了2K 的高清，而且是用杜比的全景声优化这种音效去优化观影体验，而且还对影片进行了再次的剪辑。我也是在周末的时候去到电影院再去看了一看，在老版的基础之上呢，这一次的剪辑增加了一些他之前没有公映过的剧情。所以说这个电影故事会让我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，因为已经太久没有看过了，可能这个故事也更加的清晰和完整了吧。人物的性格方面呢，因为有了两个新的角色，影响不是很大，但也确实是丰满了很多。对于很多没有在电影院看过这部电影的影迷来讲的话，我觉得走进电影院去感受一下这样的情怀还是可以的。这一首来自卢冠廷的《一生所爱》。 总是没变改、天边的你漂泊在白云外，苦海翻起爱恨，在世间逃避命运，伤疮并不可接近，或我应该相信是缘分。

山丘，才发现无人等候，喋喋不休，再也换不回温柔。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，在什么时候？喋喋不休是不我语的哀愁，向亲爱的挑逗，命运的左右，不自量力的还手，直至死方休。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，在什么时候？ 北京时间21:00。